人都有要求的。从这个几年以来，特别是今年1995年冬天打这个十个产期啊，那总的来说嘛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么一句话，叫做喜忧参半，那也是现在的话了啊，有欢喜的一面啊，也有堪忧的一面。欢喜，你看我们现在搞么子这个大家在这打气啊，用功办道啊，这个局面是非常殊胜的，非常难得的，稀有难得的。嗯，你看天下人都做些什么事儿，搞么子这个禅堂在这个时间我们做些什么事儿啊，这个可想而知的。这是令人高兴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就满足了呢？就像我考试一样啊，得100分喽，啊，是不是到了100分了？那100分嘛，这就皆大欢喜了，喜忧参半，啊，我们只能说呢，喜大于忧，啊，凡是任何事情。都要一分为二，不能说我们这个打气没有缺点。那你说你这个道场，我们这有100人或是有200人的禅堂里下，既然是我道场，那每个人都是要用功办道的，那才能说是道场的。而如果100个人当中只有50个人甚至只有30个人用功办道，啊，那么那个还有那么多人是做什么事情呢？这是不是个道场呢？啊，这个呢也值得大家共同来评定的。啊，我们总找到从一开始打起就这个要求呢一直没能够达到，我们也感觉到遗憾啊。实际上这个要求呢并不过分，不过分呢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不论你这个人你这个肚皮里向还是用功不用功，那么人家从外表上看看，哎，那你说他不用功他做什么东西呢？那他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看不到啊，从表面上看那他是用功的。达到什么样子呢？那就是不能讲话，哎，就是这一点。我看100个人当中恐怕就有99个都做不到啊。你说我们这个达这个要求高不高？这个讲话呀，在禅堂里特别是打气当中，从一开始交代又交代，既然交代，交代就是规矩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那规矩就是戒律啊，违背这个规矩，违背这个规矩，违背戒律，违背这个戒律，那个道业不得成就啊，就是禅堂打气一样啊，啊，做完了就用功，啊，出了禅堂就讲话，那我们这个道业能不能够成就啊？我们是满心希望，凡是在禅堂里想参加打气的人。凡是住禅堂的人都能够做到舌挂壁上，你那个转讲话嘛，因为你这个舌头在你嘴里向啊，你把这个舌头挂在墙上，哎，挂在墙上那讲话怎么办？没得办法讲的 还是讲话与道相应，还是不讲话与道相应，这个大家可以衡量衡量。常常是苦心，就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啊。设立规矩，设立规矩不是为了别的事情啊，是为了大家用功办道啊。这是一点。同时凡是来参加打七的，常住人都希望啊有始有终。你们搞不是打七打的十个七，打到年终岁尾解过气以后，顶多三两天就过春节了，是的。可有的人到广播寺的打气是法道心的，这个人呢毕竟还是凡夫啊，还没能离开世间啊，多多少少有这么些个牵牵挂挂的，什么师父啊啊，父母啊，啊，探探亲呐、访访友啊，这个事儿都来了。大家没有重，大家没有称一称，哪一头重？啊，还是世间法重，还是佛法重？你总要顾一头了，顾到佛法就顾不到世法，顾到世法顾不到佛法，啊。哎，他说我跟大伙儿请假了，我回去，我这个师傅啊打电话来给我了，要我回去看看。他就要跑来告假啊。我说你告假，我说不准假，你要走就走啊，你是来打气的啊。有的人呢啊，那票都买好了就要走了，不，我一说哎我不走了，马上退票，哎好，这倒是好事啊。那么还有的人呢，看到他动了，他说我也想动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就朝朝山，朝朝山再回来。我说你要朝山你就不要回来了啊，搞木寺这个地方不是旅馆，不是饭店，跑来跑去做什么呢？你要去朝山就朝山去吧。千万不要把搞木寺当个旅馆当饭店走啊！啊，搞木寺这是个道场。今天来参加打七，大家欢聚一堂啊，共修。那么气解过了以后呢？气果解过了以后，如果做我们这个大僧师傅，希望能够常住搞木寺，常住禅堂。啊，久住有缘，久参有禅嘛。搞明寺是十方丛林，不是什么小庙啊，道者居之，就是有道的人住这个地方，没有宗没有派的。搞明寺什么的派位的啊，我不是广东派还是福建派啊，什么江北派，没有的啊，一视同仁，大家都一样。道者居，道者居之，这是有道心的，用功办道，是啊。我们那还有一个普通塔院呢，这也是搞木寺的别开生面啊。那搞木寺，你说你搞木寺，你不是说你是道场吗？那么既然道场，我们吕众也发道心呢，也想住道场呢，这个呢，在大陆上呢，这个现象还是要有个区别的。那有些外国外，你比如香港啊、台湾呐、这些个地方，包括什么美国这些地方，到禅堂里向来参加禅期活动的，总的来说都是消佛的。这个消佛 是不分先后的。也一定会有先有后，先发心消佛的，也不一定就能够先成佛；后发心消佛的，也不一定说是我就后成佛。这就看我们消佛的人讲究一个用功办道，还是精进，还是懈怠。释迦牟尼佛精进比弥勒菩萨成佛呢要超前好几节，这就是一个例子啊。同时发心的，一直到现在禅期，十个禅期，打十个禅期啊，已经接近到尾声了，还有人来参加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大家十方同聚会，共借这一个圣缘，哦，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的，啊，而且我们种的这个因，借的这个因缘呢，这是真正的殊胜因缘。殊胜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这个就不是参加竞选大总统啊，我们是参加选佛的。啊，这个因缘殊胜不殊胜呢？那是太殊胜了啊！选福道场就选福，福道长远，对中下根人来讲，不能够一步就能够达到。不能一步达到怎么办呢？啊，一步一步的啊，我们常说的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的做一点实事，而不是在禅堂里像坐在这儿讲开始，你就讲我就听啊，那讲讲听听有什么用呢？没用。对用功人来讲，突然增加妄想，说的再好也没有用，把天说掉下来都没得用的，说了也不做有什么用啊？从凡夫到成佛啊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我们拿一个世间上的啊造房子来说，造小房子容易啊，造个三杆小房子那个几天就造起来了。如果说你要造一个高楼大厦，造着几百层几百米高那么个伟大的建筑，一天建不起来啊，两天也建不起来。世界上大的工程，还有的跨世纪的，那就不是一代人能够建的，要经过几代人来建成功的。那我们想成佛，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佛成道呢？那也是个工程啊，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啊， 这是一个伟大又伟大的一个工程啊。你看这个工程怎么办，造一间房子，那个大的工程也要有工程，也有设计师来设计这个房子怎么建呢，建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材料啊。想建一个房子，先要把这个地方找好，要选个地方，不能随便建，建在沙滩上是建不好的。这个房子必须要基础牢固，无论你造什么房子，这个基础不牢固，这个房子呢等于白建。选好的地址，打这个基础啊，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啊，设计啊，施工啊，选用材料啊，啊，内外的装修啊，把这个房子建好了以后才能够投入使用。你看这个世间法尚且如此，你不按不是按这个规范去做呢，这个房子就建不好。而我们今天小伙的人从凡夫地想要成佛，这也是一个工程。这个工程任何世间工程不能够相比拟的。说是世间这个建一个工程要选一个地方，我们今天建这个从凡夫地到成佛要不要选一个地方啊？如果不选一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事情我们要建个禅堂呢？为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到禅堂里向来参加禅期活动呢？选一个禅堂，这也是一个选址问题。造房子嘛，必须要选这个地址。如果说过去啊讲风水，那个讲究更多了。啊，选这个地址，造什么房子，选什么地址。我要造啊万丈高楼，那你这个地址必须要选得坚固，不然它就承受不了。就像我们像学佛修用功办道一样，禅堂固然是一个道场，选这个地址，选副道场。除了禅堂以外啊，那个道场很多啊，住山住洞也能够成佛作足啊，闭关住茅棚也能够成佛作足，那都是任人去选择的。所以用功办道也要选呐、啊，选这个地址。包括释迦牟尼佛出世啊，你看看上升斗帅那是讲中道的，下降王公那也是讲中道的。出家成道啊，做菩提树下，那都讲中道，都是选的地址啊，那个地址选的都是非常好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坛经300余会， 那个地方呢都是非常殊胜的。到了释迦牟尼佛入灭度以后，你看看八万四千舍利流散于娑婆世界，这个八万四千舍利建八万四千塔，这个小宝塔呀，啊，阿育王收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全部收得来，在我们南阎浮提建八万四千塔，这个塔呢就像现在在宁波阿育王寺那个舍利塔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塔，大概有啊二三十公分那么高，是七宝泥做的，流散于娑婆。那个阿育王请基陀摩寺那个耶舍大乌罗汉啊，一手遮天遮日月，手心放八万四千道光明，这个所照的地方呢都是八极墙六殊胜地啊。那一个鬼神捧一个宝塔，一个鬼神捧一个宝塔，那到这个光明所照的那个地方，把这个宝塔呢哎葬在底下，有姻缘就出世。我们中国有十九颗，阿育王寺呢那一颗呢那是有姻缘出世的，所以在过去有很多人呢就是拜舍利讨舍利丹。选址啊，就是咱现在的话那就是封建迷信的，这看风水看相看面，虽不然讲虽然不讲看风水，我看任何人建一个房子他就把这个位置呢都要选着选着讲究讲究，还是朝南还是朝北还是朝东朝西，就选这个地址。我们用功办道也要选址，你看过去的天下名山僧占多，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？人界地灵和地灵人界啊，这两者的关系。难道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凡夫想学佛想修道想成佛做祖想了生死，办这么一件事情不要选个地址吗？啊，那么看来搞门寺这个禅堂，如果说是很多很多的道场都参加些这个选，这搞门寺现在就中选了，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禅期活动。地址选好了，仅仅乎是地址选好了，那房子还没造呢，根基还没有呢。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是禅堂是个选佛道场，这个选佛道场怎么选法的呢？不是凭口这么说说就能选的啊，这凭凭说着就选佛啊，怎么选法的？所以要打这个基础啊，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。万丈高楼从地起，讲究这个基础。基础是什么？在我们用功的人办道的人想了生死的人，哎，这个基础是什么啊？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们基础啊挖地啊打桩啊，那是世间的法。我们今天是修的是出世间的法，成佛的大法。 啊，你看这个基础怎么做，怎么样子把这个基础打的是万无一失又牢固。你看看这个基础怎么打出来，打在什么地方最为恰当最为可靠。那照道理说呢，这就不要我讲，大家也会晓得的。着性还有个把人还不晓得的，我不妨就给大家点出来，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基础就在当人一念心，这个心就是地，讲叫心地。这个地不是指那一块地啊，那三亩地五亩地那一块地啊，是大地啊，以大地为基础。你看这个牢固不牢固啊。啊，要说世间上的那些个高楼大厦它都不能够离开大地耶，而我们今天用功办道的人想成佛，想打这个基础，这个基础打在什么地方啊，就在打在我们当人一念心。千万不要把这个基础弄错了啊，你找错了基础，打在沙滩搞得去，那是不能建楼不能建房子的。那这个道理很浅显呐、啊，修道修道都是修这个心，而不是修的这个身。身是无常的啊，身有种种过患，心是常住的，心是不生不灭的啊，心像大地一样，不但是牢固，而且有种种宝藏，取之不尽用之不尽。如果用功的人你找不到这个基础，你这个消佛怎么消化它啊，没有落脚点，落在什么地方呢？以心地为基础啊，修这个心地法门。十方诸佛诸大菩萨历代祖师一些善知识，他是都是在这个地方修的，都以这个地方为基础的。而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啊，无始法门以无相为体，以无念为宗，以无住为本啊。你不要看这几句话老僧常谈呐、啊，这是漏祖大师说的，过来人的语言。啊，你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是佛的大乘法门，你去体验体验，它都一致的，都是一鼻孔出气。心有相没得相啊？没得相，啊。一切唯心造嘛，一切唯心造，那就是体一体的用。那么这个无相之体怎么样的能够取得呢？那就是以无念为因果的啊，因果为宗，无住为本。实际上我们这个心呢本身就是无住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中讲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就还这个心的本来面目。心的本来面目本身就是无住的啊，不住舍胜相位触法，一切法都不住，不住也不住啊。这是就是心智体。这个心智体不是说佛有的，我们一切众生都有的，人人具足， 各个县城，如果说说些佛法来，你说说佛法，哎呀，这个佛法你这是从讲的什么地方去了？还是经中的，还是教理上的？不是的，都在我们当人一念心呐。所以过去的祖师讲，道远非远，性海跟和尚反映吧，他说有病啊，就说在外头这有养休息，病好了再进堂。那虚老不答应啊，他说我是来是了生死的，我是来打气的，我是来了生死的啊，我怎能不进堂就不进堂呢？可是那个时候的规矩，越老在时候呢规矩大呀，啊，长路上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不听话还得了啊？那经常就催香了。性海非咬，但向急求，莫从他迷。迷既不得，得亦非真。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。啊，这个出发心的人呢，虽然天天讲天天讲，出发心的人未必就能够把这个道理领会的那么透彻那么正确啊，还要有一段过程。基础有了，这个道理晓得了啊，无相为体，无念为宗，无漏，这个道理晓得的。道理仅仅乎是道理啊，那还不是个现实的东西，这不现实啊。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，哦，基础打好了，基础打好了，就是我们搞么事建宝塔啊，从打桩啊一直做到正负零，这个呢从正负零以上开始建宝塔，一层一层朝上建啊，就像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办道一样啊，也是一层像造宝塔一样一层一层的，有等级的啊，有始有终，有先有后，像造宝塔一样，先建第一层啊，再建第二层啊，第三层，一直到七层八层九层啊，这么一层一层的建下来。我们这个用功也有位次啊，小乘有四果啊，大乘呢有四十二位，那不是一步一步的像爬楼梯一样吗？一步一步朝上爬的吗？不能够一番烂胜。那么这个宝塔是一层层的建，该用钢材的用钢材，该用水泥的用水泥，该用木料的木料，还不行啊，钢材水泥木料就能够建成宝塔呀，还要人，不得人还不行的。所以呢叫做因缘所生法啊，有了人，有了材料，还要技术，没有人给他设计，你这个宝塔是建不好的。我们修行用功办道同样是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们用功没有人给我们设计，没有人给我们指导，我们这个修行这条道路自己能够会走吗？是不会走的啊。整个的佛法八万四千的法门，这个总设计师，谁是总设计师呢？那就是佛，佛就是总设计师。你看看种种法门，种种修行的道理， 佛陀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啊，不跟我们说就好了的吗？关键就是要我们的依教奉行，我们不照着办那是没有办法的，那成不了佛的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说我搞工程建设，搞这个物质文明，搞一个大的建筑，没有设计师给你设计，你能建吗？设计好了，没有施工单位，你能够建吗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修行用功办道，道理是一个样子的，同样是一个工程。啊，我们把我们这个从凡夫地一直修到成佛，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。世间人造一个房子，刚刚我们说的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啊，像愚公移山啊，那还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。而我们今天搞这么大的工程，从凡夫要想成佛，这个不得了啊，那个做的事太多了，什么漏度万恨呐、啊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呐、啊，学习种种法门呐、啊，哦，这个事太多了。不要把这个事想得那么太简单啊，要发心，要发菩提心，这是发我们这个觉悟心。觉悟心有了以后呢，还要发菩萨心。菩萨心就是自利利他啊，行菩萨道，广度一切众生。还要发愿心，这件事儿我一世办不好，我来世再来呀，啊，生生世世去办这件事儿，啊，但能够生生世世不退，这是佛该决定可期，佛不打妄语的。哦，昨天我们是讲的菩提三十二相那个广长舌相。三世不打妄语，那个鼻舌头呢能够点到舌，能够舔到这个鼻子尖儿的啊，我是这个舌头我舔不到舌鼻子尖儿的，不像你们舔到舔不到啊啊。佛的那个舌头伸出来，上边能够舔到法髻，两边能够舔到耳朵，你看多声多节不打妄语的。佛既不打妄语，佛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那都是真实语。所以修道修道，小佛小佛，贵在建立信心。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宝贵的，信是一切修道之源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啊。这些个佛言足语对我们用功的人时时刻刻的拿来用用是很有好处的，否则呢我们一天到晚就空过了啊，空过啊。你看看讲一个世间法，要建一个房子，你看要忙多少人呐、啊？啊，抬砖的、运瓦的、搬木头的啊，这个忙得不得了啊。那是搞一个工程，还是世间法，还是生灭法？我们今天搞这个工程， 你看看我们忙什么呢？你说我们现在都忙什么？我们都打气，手也不提，肩也不挑，一天到晚甩膀子，甩大袖子。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种行动，如果在心地上是也不用功啊，这就说不去，说不过去了啊。人家烧饭的一天到晚淘米烧饭，烧火的烧火啊，烧水的烧水，各执其事，都在尽心尽力的做我们的外护仪，你要辜负了天下人。天下人乘着我们在禅堂里像打鸡用功办道，指望我们成佛呢，指望我们开悟呢，指望我们了生死呢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沾光哎，那么人家这个护法护法，我们也白护啊，哎，到底不能够说是各个成佛各个开悟嘛，哪怕有一个能开悟，那人家护法就在那也感觉着欣慰的，不但是人间经历护法，护法龙天也护我们这法呢啊。如果我们用功办道，我们这一心心念念想成佛啊，一天到晚参禅或治水，一心得力，说是委托都不护法，那还得了吗？那如果你要不用功办道，就怎么护你这个法呀？护法护法要有法可护呢，护法的人都辛辛苦苦的各执各事，说我们在禅堂里像什么事都不做，那就我这心地上再不用功，这是不能交代的啊。我们说的这么大的工厂确实也不要我们搬柴运水啊，搬砖运瓦啊，做什么事情就在心地上用，基础做好了，地方选到了，这建房子了，依法修行，就这么个道理。至于禅堂里想讲讲说说，那是为出发心的人啊，随便说说的啊，作为助道因缘。而真正用功的人呢，真正用功的人走你的道路，不要起这些个分别心，那是禅堂的真正的宗旨。啊，既然用功了，也不要胡思乱想嘛。听到哪个人讲一句话，他在这就想了啊，是对的，是不对的，啊，就容易犯这些毛病。啊，不是过去有这么一件事情吗？一个人想从甲地到乙地，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走这么一段路。这段路的当中呢，有一架桥，走着走着走着呢，他就走到桥上来了。走路的人是借这条路给你从此到彼，从此呢到彼呢，经过而已，而这不是住的地方。而这个人呢，走到桥上呢，他的妄想就来了。他说这公司还有个桥，说这个桥谁造的啊？哪一年造的？花了多少钱呢？ 谁设计的？什么材料建的？而这个材料出在什么地方？他就在那个地方呢，在那个地方，他不走了，研究这个桥研究起来了。就是我们用功的人一样啊，用功的人呢，你在这条道路上，这条道路上找到了笔直的这个条条大路通常呢，这个笔直的大路要一直走下去，才能够从此难到彼难。你在路上听到人家讲三讲四讲这讲长讲短，你就分别起来，不用功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地呢？就像这个问桥一样啊，岂不是徒劳增加妄想吗？直行是道场啊，啊，一直朝下走。所以我们昨天讲，学道的人，包括我们参禅的人，总的目的呢，都是学佛的，啊，也要晓得什么叫做佛。我们现在是人呐，啊。佛有佛身，有佛心，也有佛的住处啊，我们都要晓得一点呢，不然的话每每的就犯一个什么毛病呢？一犯烂圣，就是我开悟了，我成佛了，你那成什么佛啊？成个豆腐啊？有三世上吗？没有。有八十种好吗？你们大家自己照着镜子看看，你看你哪一项好啊？福的功德多呢，福功德不可量啊，啊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众生心念可数之，虚空可量，风可系，无能尽说福功德。福的功德，那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啊，尚且不是等觉菩萨的境界，何况我是凡夫呢？啊，舍利弗聪明不聪明啊？智慧第一的，那个《法华经》把个舍利弗比得一个钱都不值的。啊，想彻佛的智慧，舍利弗尚且不能，我们这些凡夫怎么能够呢？信仰啊，信心，信心嘛。这就讲到信心的啦，啊，不是说这个佛教面前我们要想信佛，我要想要看看这个佛是什么样子我才相信的。要想生西方，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，那你带我去看看，我看看真好，我就念佛求生西方，不好我就不去，有这个道理吗？啊，宗教是讲信仰的，养而信之。福的境界啊，殊胜啊啊！你比如说是佛要三十二相，有八十种好，有十力，有四无所谓，有十八不共法，福的功德这多得不得了。啊，不可胜数的，就不讲这些个功德，讲佛的名字。佛的名字不是一个名字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佛的名字多呢，释迦牟尼是佛的别号，佛的通号呢，那就是实号。照道理讲，佛有无量功德，有无量功德就应该有无量的号、名号、圣号啊。通常呢， 就讲这个如来有十号，如来应供正偏知明恨咒善事世间血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，就讲这么一点，如来的十号有这么多的功德，我们自己衡量衡量看，我们这个十号当中哪一号跟你相应，能够对得上号，一号都对不上啊。如来有三身，有法身如来，有应身如来，有报身如来。这个法报化啊，说应身一样，这个三身。那什么叫做如来呢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像《金刚经》中说的，这叫做如来啊。这叫什么如来？这叫做法身如来。法身从哪来呀？无所从来，没有一个来处。为什么讲没有一个来处呢？它本来就有的嘛啊，亦无所去啊，到哪里去啊？法身，所谓这法身是遍法界以为身，到哪去呢？啊，像那个永嘉大师见六祖一样，你怎么这么一下就要跑了？反太束缚呢？他说我没动啊。那有什么快？那有什么快不快呢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是名如来，这是法身如来。不，什么叫做报身如来呢？报身是果报身啊，福地报身，有自受用报身，有他受用报身。报身怎么讲？什么叫做报身？这个报身怎么得来的啊？一实相正角而来，一实相这个体啊，这个体呢就是一实相啊，就是中道的离体正角而来。这个中教这个一实相的正角的这个离体怎么样的正得呢？那个离体呢，那是本角啊，正角而来呢，那是从实角到实角之中，这个叫做报身如来。至于说随缘应化，那个叫做应身如来。福有三身如来，这叫如来啊。我们虽然也具足三身，但是我们这个三身呢是理具足的，不得其受用。你说我们现在就有往来相啊，不是往来相吗？从南京来的，从上海来的，从哪儿来的，他就有往来相，一天到晚有往来相。明天我走了，后天我也走了，这不都是往来相吗？啊，如来是没有这个往来相的，不来而来。这是如来的一号啊，应供，应供的就是应人天供养的世间人，我们作为消佛的人啊，要想培福报种善根啊，没有三宝住世间，那你是不能够完成的。到哪去培福去啊？啊，所以呢，福呢，三宝常住世间，释迦牟尼佛叫的宾陀罗尊者，常住世间，接受人天的供养，为人天做福田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僧宝这叫个福田僧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打七，人家也来供养僧宝呢，供僧啊，禅七供众啊。禅七供众做什么东西呢？人家求福报的， 啊，那我们要用功，我们就是福田僧，帮那个用功，我们就白犯债啊。福是三界大师啊，迎受三界的供养，这是为我应供啊。那么如来的十号那个意义还多呢啊，应该说我们一天到晚这个做早晚功课都练的，如来应供正偏知嘛，如来的十号吗？啊，正片之，什么叫做正片之呢？如来的智慧那是正智慧，我们的智慧呢，我们什么叫智慧？我们这个一天到晚就是胡思乱想，看到一切法都是众生法，佛的智慧，佛看到一切法，看一切众生的都是佛啊，这叫做正片知，这是我们是不能够做到的，因为我们不是佛，我们还没有成佛呢。明恨住，明呢就是三明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佛都晓得的啊。你说是三心不可得啊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佛过去也晓得，现在也晓得，未来也晓得，这都可得嘛啊。你们怎么会法，怎么会法的呢？可得与不可得是一而不是二，这就是佛法不二法门。明恨，恨是什么东西呢？恨就是行为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，这就是恨。而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口意呢，都是随妄想的，不能够随智慧，所以他不能成为佛啊。佛有这一个德，就有这一个号，这个十号。善事，你看我们死能够好死吧？啊，死了到什么地方去？自己能够做得主吗？佛成为善事啊，啊，佛说是去的地方，啊，如果成为果，那是菩提；成为果果，那叫入涅槃，那是无生无灭的地方。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出生入死头出头没驴胎马腹，这样六道轮回能够成为善事吗？不能成为善事，善事就是好死，说白了就是好死啊。哪个有把握说说我临病终时我肯定是预知时至的啊，坐脱力亡的啊，一点没有病苦的，一点也不颠倒的啊，你就是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够成为善事。能够成为善事吗？啊，这个打气啊打到现在了，大家都是小伙弟，还有一些出发心的啊，还有一些初，还有一些呢刚刚来参加打禅期的啊，那个禅期里向的讲话呢也是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朝前走的，而不能说今天来一个人参加打禅期，我们再从头讲念佛是谁，讲起疑情，那个也不相依啊啊。所以搞门寺每一年打十个禅期，希望想参加这个禅期活动的人啊，安排自己的时间早一点来，有始有终的，就像念书一样啊啊，你这个必须要有始有终啊，不能半途而废呀 啊作为一种殊胜因缘殊胜功德，把这个期打好啊。我们也不大愿意呢，就有些人呢，哎，马上期要打了了， 这个都要又到春节要到了，我这还有师傅呢，我这还有宿家呢，都想去。那个人呢，人看了现在还是没离开禅堂，那个心老早飞出来，心不在禅，心不在焉的。那我这不是这打这个十个鸡辛辛苦苦的，那不是全功尽弃吗？希望大家呢有始有终，把这个时期打得圆满的。说到了大家，大家不得行了。 好。